翻嚟第三节星期二得到嗱，咁第三节咧，其实今节我哋会偏向讲多啲国际大事啊，因为咧我哋发觉香港真系领先全世界，好多香港发生咗嘅事咧，系早两年发生嘅咧，系今年先喺外国啲地方发生嗱，因为咧西班牙属于一啲二流国家啦，所以咧咩退拆大台啊、脱欧嗰啲嘢咧，就佢哋由英国啊、美国咧首先学咗先，咁跟住咧而家咧黑警咧又感染埋呢个西班牙系嘛，令到西班牙黑警咧就呈现于全世界嘅市民嘅面前吓，咁啊睇到咧去目睹啊或者入睹呢个西班牙黑警嘅风采吓，咁我哋咧除咗讲呢个西班牙嘅黑警咧，我哋仲要讲一个咧，我哋一个国家好友好嘅一个国家，即系我呢个对于我哋中国嚟讲咧十分之友好嘅，嗰个叫巴基斯坦。嗱，巴基斯坦最出名系咩咧？就系芒果啦。 系啊，冇错。 除咗芒果，因为咧，巴基斯坦芒果一种咁下贱嘅一种产物咧，吓去到中国竟然变成圣果，仲要用一个福尔马林液浸住佢，惊佢变坏啊，变成一个巡回演出嘅圣物吓。咁啊，当然呢个巴基斯坦芒演变成香港呢个芒果佬啦吓，因为佢雇用巴基斯坦人去殴打政敌吓，即系呢个据说吓，据说系我哋都冇证据。 但唔知佢系，但净系知南亚啫，唔知佢巴定系 一定 嘅喎， 冇有印嘅，一定系巴嘅。呢个出嚟从事打手行业嘅咧，通常都只有巴基斯坦、印度人唔会做呢啲嘅。 胆正命平啊嘛，出晒名噶啦。 冇错啦吓，嗱咁啊，所以咧，那个我哋对呢个国家咧，又有另外一个好著名嘅人物啦。就是呢个郭佩凡，郭佩凡同巴基斯坦啲咩关系呢？其实系冇关系，只系老萧一个人搞错咗， 搞错嘢，佢系 搞错晒， 因为佢巴基斯坦博士呢个嘢太过深入民心，就全部人跟晒佢， 以为佢系真系巴基斯坦博士， 系 呢样嘢咧，系喺呢个叫做郭佩凡面上咧 贴金 贴铜片啊，因为咧。巴基斯坦，你话俾人听，我系巴基斯坦博士，坦白讲啊，我谂大部分人都讲唔出口，即系觉得咧，唉，屌你咁卵流，讲出嚟有咩意思？你唔系牛津啊，大佬，你系巴基斯坦咩啊？卡拉奇大学啊？吓，唔系啊嘛， 对唔住父母嘅养育之恩 啊！咪系咯，你话俾人听，你喺巴基斯坦读大学，屌你老 味，后巴性嘅， 咪系咯，你点向父老交代啊？但系有个问题咧，郭佩凡连巴基斯坦大学都唔系嘅。阿丁凡讲讲。 哦，嗱咁嘅老萧咧就搞错嘢，佢就以为咧佢当年读嗰间学校咧就搬 格林威治， 系啦搬过去巴基斯坦。嗱，其实就唔系嘅。首先咧，佢读呢间学校咧就原本喺美国嗰度开始嘅，密苏里州开始嘅72年啦，就开始有，咁但系从来冇人承认嘅，即系美国嘅教育机构，即系嗰啲学历评审机构系唔承认嘅， 即系唔系野鸡咁简单咯，直情系流噶咯。 即系类似有类似嗰啲系叫佢哋经英文就叫 diploma mill 或者叫文凭工厂。 哦， 通常 即系国立书院咁上下。 我唔知道系咪咁上下啦，但系总之就系基本上用钱咧就可以搞掂嘅嘢嚟嘅。 哦， 咁咧佢后屘咧就搬咗去夏威夷。90年代嘅时候就搬咗去夏威夷一段 我都几好，风光如画喎。 搬咗夏威夷，這個呢个咧就 容易搬嘅，喂，移动校舍啊， 悭移动校舍。 你继续听落去，你就知道仲移动得劲噶啦。你听落去 系 咁咧，首先咧就系、是、结果咧就系、是、呢个移动校舍移动到咩地步咧？就系虎潭长毛嘅 David Webb 咧就话，当年佢呢个夏威夷嘅学校嘅地址咧就系、是、个校长个屋企嚟嘅。 系话个校长住夏威夷都几识叹噶， 我咁唔知系咪卜卜斋咧呢啲，喺校长自己屋企。咁好啦，跟住咧佢去1998年咧，呢个学校就搬咗，就由夏威夷咧搬去澳洲一个外岛叫 Norfolk Island。 系 哇，做咩？ 嗱呢个岛咧，呢个岛咧就系、是、一个澳洲嘅自治领嚟嘅。 系 咁咧，人口大概2000人到啦，呢、這个岛。 喂、 哦。咁喺嗰度咧， 应该好多毒蛇啊，系嘛？岛上 咁我唔知道， 岛上我都冇得最多就系蛇啦， 研究进化论啦。 嗱，我唔知道，咁但系咧，总之就收咗佢， 唔系骷髅岛啦，总之。 嗱 ，North Island 就收咗佢入嚟，咁但系咧，澳洲嘅学历评审咧又系唔承认嘅。 嗯， 对于呢间大学班嘅学位亦都系唔承认嘅。 系 后屘咧，澳洲系改咗条例， 咁咧就令到佢咧唔可以生存，所以佢2002年咧就要走佬啦。 哦，走去边度咧？ 结果咧佢就短暂时间翻咗去夏威夷。 哦， 翻去夏威夷。 哦， 跟住去到咧2004、2005年度咧就执咗笠啦。 哦， 结咗业。 哦， 系结咗业。呢间 Grand University 呢啲咁出色嘅 学校， 喂大佬呢啲先系真真正正咧有国际视野嘅国际学校。 哇，真系搬到哇， 搬到咁样，哇，全世界都几乎好似有分校咁，而形互影， 但 问题咧， 但问题系佢搬到去边度咧，都冇国家承认嘅，讲到好嘢。咁但系咧，点解我话阿老师系搞错咧？因为喺巴基斯坦1987年咧，系开咗一间喺 同名嘅 学校， 格林威治系咪？ 就系、是、叫 Greenwich University， 系同样名。如果你而家去查咧，你查 Google Map 系揾到佢喺边度存在嘅。呢个学校我睇过咧，大概而家有3000学生到啦。 系 咁都系一个 真正嘅学校， 系真正嘅学校。而且巴基斯坦嘅学历评审咧系承认呢个学校嘅嘅、哦、学位嘅。 咁头先嗱，你讲咧，你话全世界有一个国家承认咧，我觉得唔止嘅。巴基斯坦咧都系一个有外交上面咧取得成功嘅国家嚟嘅。我相信利比亚嗰啲叫做咩索马里啊、刚果啊嗰啲国家系会承认呢啲学历。 咁唔知道啦，咁唔知啦。咁但系最少咧都有巴基斯坦承认啊嘛。 系， 但系问题系 嗱，孟加拉我谂都会承认， 中国一定承认， 中国 因为中国大部分嘅所谓高官嗰啲博士学位都好多系呢啲咁嘅生产物。 应该可能你俾少少钱，中国啲政府就会承认，系啦，疏通疏通。 因为好多阿非拉当时都话阿非拉嗰啲兄弟姊妹嘛，去北大读书噶嘛，咁咧因为有交换生噶，非洲同埋呢个拉即系阿非拉国家嘅嗰啲学生咧去北京读书，跟住咧北京就派翻啲学生去阿非拉地方度读书嘛，系互相承认噶嘛。 但呢、這个老实讲， 巴基斯坦一定系盟友嚟。 但呢个就唔系重点，个、重点咧就系、是。阿戈贝凡唔系喺呢间嗰度读嘅， 系 咁 系两间，系两间系唔同嘅嘢嚟嘅。嗰间系已经 老萧搞错咗， 系啦， 唔系巴基斯坦大学博士，戈贝凡系假博士， 佢系 间假大学嘅博士。 老萧 唔系唔系假大学，叫 Diploma Mill 文凭工厂。翻出嚟嘅， 即系老萧讲紧嗰间系固定版，但系郭佩凡系读嗰间系移动版， 系啦系啦， 所以嗰两间嘢咧系冇关系，我搵唔到关系喺度嘅， 即系同名咁解啫。 佢以为咧呢 间嘢好听啊， 佢以为间嘢咧系搬咗去巴基斯坦，但实际上唔系，系、 哦、 另外一间大学嚟嘅。所以点解话衰过巴基斯坦博士咧？就因为咧， 佢唔系巴基斯坦博士。 如果你喺呢间毕业咧，你至少有巴基斯坦学历评审系承认你嘅。但系如果你而家喺嗰间， 全世界应该冇一个国家承认系 我睇怕都揾唔到啦。 刚果嗰啲会唔会承认咧？ 我睇怕都揾唔到啦。 吓、啊，津巴布韦啊，吓咩咩咩安提瓜嗰啲， 老老实实啦。而家更加难啦。而家学校都执咗啦。 哦， 咁咪好难查啦。 唔系查唔到就唔使承认喎。佢查唔到系你走甩啫，唔使承认你噃。 即系有执业资格就唔代表可以执业， 系 唔系？同埋咧，你未执过业，可唔可以叫做有执业资格？呢、這个已经系问题咯噃。 其实冇乜问题嘅，我哋三位呢度啊，有三个人都系未来香港特首嘅 叫做准特首候选人 嘅资格。 嗱，我哋咧连续居港超过20年，亦都超过40周岁，咁我哋咪符合呢个资格咯？ 系啊，我哋三个系未来香港特首符合资格嘅 候选人。 候选人 有冇争埋外国国籍？ 冇， 从来冇即系放弃， 从来冇， 从来冇，我哋从来未拥有过。 啊，BNO 都未有， 冇错，BNO 都冇。当时太多人排队，我冇去排。 有冇啲后悔？ 冇，个旅游证件啫。讲真咧，BNO 啊，根本一啲用都冇嘅，系啲人呃自己，呃鸠自己嘅啫。 呃鸠埋人。 唉，老实讲啊，喂，你对住即系个靓女嗰个打飞机，你都系嗰一刹那嘅啫，3秒钟嘅啫，就打个冷震就冇咗噶啦。 好简单啫嘛，就话呀，去到欧盟免签证啊，各样嘢你都脱欧咯，英国又唔承认你，嗰边 BNO 咪等于零咯。 咁又唔係嘅 ，BNO 其实都有100几个国家承认嘅。 唔係即係咁样讲啊，啲人话呀，我有揸住本100几个咁，我哋而家揸住本特区护照都有㗎。 有 係呀，唔係话承认问题。 不过咁啦，揸 BNO 呢起码就担心少一份。 就是呢嗰、那个战狼二嗰个最后嗰句说话，你揸住中国护照，无论你走到去全世界任何国家， 冇用啊，冇用啊， 中国都可以将你捉翻嚟。 咁啊，贵民可以揸咩护照啊？ 唔系喎， 点护照咯？ 咪系咯，咁咪一样出事。 唔系啊，而家加拿大已经系对加拿大实施咗噶啦，所有嘅中国人、华人系唔理你系根本上就系加拿大出世嘅二代，或者你本身系申请移民过去，你翻大陆你一定要交侨胞证，即系要去中国领事馆攞。我唔承认你本加拿大护照，你只要入到嚟中国境内，你都系中国人，已经系上个礼拜开始咗噶啦。 哦，咁大镬，即系喺加拿大出世都唔得、啊。 所以而家加拿大未啲人而家唔肯翻大陆去旅行咯，即系等于我翻大陆有咩事，系唔能够加拿大护照去保障我， 领事保护唔到， 系啦，所以而家 你只能够靠战狼二保护， 系啦，所以话咧， 但战狼二嘅效应可能会刺激到多啲人去保靓翻呢个 BNO 啊。 都唔知道，但系佢都系啦。我哋嘅中国外长都讲过句说话， 首先 系你唔理你咩人，你首先你中国人，你揸护照系冇用嘅。我唔承认，即系中国人就 系 咁咯。 唔系根据《山海经》咧，其实中国系第一个发现美洲大陆嘅人嚟嘅。《山海经》啊，系咁样描述嘅。啊，三千年前商代嘅时候咧，中国人已经去到发现美洲新大陆噶啦，不过咧就冇好似哥伦布咁样掠夺。吓，因为我哋文明啊，就冇一个掠夺嘅行为。吓， 你惊唔惊系嗰啲即系事后伪托噶？ 《山海经》啫， 《山海经》咁讲嘛，我引根据《山海经》咁引述啫吓，咁我冇话佢系一定系真，系咪？ 我唔系，我意思即系话，根本系连呢个《山海经》都系伪托嘅咧。 哦，咁啊，呢样嘢啊， 应该都 难谂啲喎吓， 谂啲， 即系佢形容嗰啲嘢系咁样解嘅啫。 系啊，因为佢真系一套古迹嚟嘅，唔系今时今日有，咁佢都存在咗咁多年，比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前已经有，但系佢讲嘅根据地理去估嘅啫。而唔系确实话俾你嗰笪地方听系真真正正 咁呢、哦哦這个咁呢个唔出奇嘅嗱呢个世界咧永远嗰啲唔系有好多预言嘅预言将来嘅嘢咧你会发觉咧永远就系佢预言即系、就是、你睇翻过去嘅嘢咧佢全部可以配合到嘅 一定准噶 一定准 即系推背图啫嘛 吓但系将来嘅嘢咧就好大分歧啦大家就会 因为佢每次都有更新有 update 版本嘅推背图。是是 一来系咁啦，二来就系话，喂，你将已经发生咗嘅嘢配翻落去，咁梗系容易配到啦。 年份你都配到啊！ 将来嘅嘢咧，就大家要估嘅话咧，就真系大分歧啦。你同我估系唔同噶嘛？全世界一百个人估有一百种估法都得噶嘛？ 咁咪同黄天击杀一样咯，次次都系出咗先至话系我黄天击杀噶嘛？佢唔会话俾你听之后想黄天击杀边个噶？ 睇相都系噶，点解啲人话睇真相之前嗰啲好准？因为佢讲咗俾你听，跟住你心里面认同系啊，真系咁。 你会对号入座啊嘛？ 系啊，但系之后嘅嘢未发生，佢咪好抽象咯？ 你睇三世书嗰啲系噶，讲你前世咧就讲到鬼形鬼声噶，你问你今世点样啊？答都系好含糊。 唔系因为咧嗱，因为睇相咧系一种心理学嚟嘅。首先咧，如果你啊啱啱中咗3000万六合彩，你唔需要去睇相，系嘛？啱啱中咗 中秋金多宝， 中咗5蚊金多宝有4000万，咁你冇需要睇相噶，你一定系唔如意，一定系扑街买股票输，系买马跑第四。 我都相信会睇嘅，睇边个边只楼好睇靓啊，边层楼靓啊， 你唔会睇相啊嘛， 唔会睇相 系啊，所以咧你去得睇相一定系嗰排唔如意噶啦，所以咧人哋啊讲啊，基本上十样嘢咧，你有八样你自己谂办法对号入座，你会觉得系咪？ 咁运程书都系咯， 运程书有个问题啦， 系咪啊？ 嗱，运程书咧系一个反祖现象嚟嘅，知唔知买运程书嘅？点解咧？因为啊，你如果由6岁开始咧。至到17岁咧，嗰啲人系唔会相信运程书嘅。点解咧？由小学1年级至到中六啦吓，你同班里面全班咧都基本上系同一个生肖嘅。 咁如果问情先，系咪啊？ 咁讲紧你成班就咁咯， 系咪啊？ 即系来来去争一两个， 唔系啊，即系因为你大家都系同一个生肖物，理论上除非有个留班嘅啫， 争一格争一格两格啦， 唔系最多争一年，最多有一两个就唔会好多人留班，而家基本上冇人留班嘅，所以咧你系百分之百全班都系睇嗰本运程书啊、哦，大家都属蛇嘅，今年蛇人咧就会有桃花啦，屌你乜全班得一个有桃花，我捻个都冇桃花嘅，系咪？跟住咧有个有特别咧，文昌星咧特别旺嘅，屌你老母，一定唔信噶，因为咧得一个考第一啫嘛，系咪啊？一定唔信嘅，因为呢运程嘅嘢咧系呃唔到啲小学生， 唔系净系流年书咁简单嘅，因为香港地咧而读书咧，只要你迟咗边个月份咧，就会咧就早一年或者迟一年读书，变咗好多年怀孕嘅时候咧，赢在起跑线，大家都计咗呢个月份怀孕咧， 同一个月份啊， 就特别多 B B 出世，因为要就入学啊， 系啊， 所以咧，屌你谂啊，条条命都一捻样嘅，因为我生日都可能屌一班人，人出十个八个嘅， 系啊，所以咧，我话呢个运程书，尤其是香港嗰啲生肖运程书咧，系一种反祖现象咧，系因为咧十一六至十七岁嘅智商咧，系比你十八岁以上成人嘅智商系稍微高添嘅，因为咧只有弱智嘅成年人先会去用钱去买啲运程书嘅，你呃唔到小学生同中学生嘅，系咪啊？因为你系戆捻鸠先会信啊！屌你咁成班都系同一个生肖啦。 喂，咁大陆嗰啲咪仲戆鸠？ 系 就嚟走嚟香港买个数噶。 系啊， 系啊， 大陆而家唔俾买啊嘛，唔俾出， 所以咪就嚟香港买。 系啊，由前年开始唔俾出，唔俾买，但系。喂，你唔好理啊！睇下麦玲玲风生水起，一个低智嘅啊女士，我觉得佢低智啊，我觉得啫， 系弱智 嘅。屌你老尾咁样样都风生水起，过亿身家， 佢搵好多亿啊！因为咧，都系香港一个反祖现象，有一班更加弱智、智商低于三十嘅人俾钱佢嘛，系咪？ 哦，呢个就系早轮你讲郑松泰嗰个理论系咪啊？ 系啊，都系噶。太多啦，香港太多智力有问题嘅人啦，即系咧，我哋而家讲开咧，即系呢排又赌下马、赌下波咁样啦吓，咁我哋会见到咧，有啲网友 PM 我咧就话：，喂，阿芒果佬搞个台咧，而家又实搞收费频道，跟住咧收费咧仲话收月费啊，听佢啲波马 七百蚊， 收七百蚊定几钱一个月？唉，老实讲啊，会用钱去买呢啲 tips 嘅人咧，都系弱智嘅。如果一场马或者一场波系会中，佢话俾你听系一定中嘅话，唔捻使卖俾你嘅，自己赌啦。 你不如攞七嚿水咧去买多几期乐彩好过啦。 唔系啊，你攞七嚿水去咧，场场好似我咁买四比零，都有机会博中一两场噶，系咪啊？每一场都买四比零。更有次中噶，系咪？咁当然你可能唔止买七嚿水，可能要多啲，但系点都好过你交月费啊。 系咯，可能啲人成日见到芒果佬咧去拉头马，唔知系电视啊见到芒果佬喺个马场度出 两只， 以为佢好有 tips 啊，点啦啲咁样七百蚊抵啦啲咁样，哇！点知真系血流成河、啊。 居民话芒果佬而家出紧口述喎， 出紧口述，点样出口述啊？ 就即系扮，即系佢喺度讲话可能会出选、啊。 唔好啦，讲笑嘅啫，即系佢喺度讲笑吓。老实讲啊，佢已经揾到自己嘅商业模式啦嘛，揾、到嗰个 business model 点去温啊。佢老实讲，点会同你再选啊？ 又咪揾得多钱，又分分钟犯法，又一阵又要俾人搞，跟住又俾其他靓仔搞，而家几捻好嗱，揾几多使几多着几多。 系啊，而家做翻个老板，喂，因为咧，你如果系做一个议员咧，民选议员咧，你要接受公众监察噶嘛。当时我咪话咯，喂，民选议员唔接受民主，唔接受选民监察，你咪翻屋企臭酸啦，做乜捻嘢议员啊？ 系啊，拉头马，企喺林郑后面耶都唔使俾人屌啊，大佬。 系啊， 而家佢中意巴结边个咪边个咯，系咪啊？屌你谂下回复翻以前啦，贵宾听乞衣擦鞋仔嘅本色。 呢个掟杯嘅嗰度点咧？ 掟杯嗰度应该押后咗宣判啊嘛，我谂。冇事噶啦，而家应该拆掂数噶啦， 唔系啦， 唔系 你睇下，你谂下佢嗱，佢收七百蚊个月费，你一百个都七万啦，系咪先？ 哇，一百个好多啦，大佬， 一百个有几多人啫？ 好少噶咋， 太平山下望落嚟老衬亭，即系我哋以前啦，僆仔时候老衬亭望落个个都老衬嚟噶啦。 一百个我觉得真系唔难噶，即系你如果一百个 唔系买啲大减。一定要系佢啲拥趸里边揾一百个出嚟嘅喎，你唔可以话周街嗰度揾一百个出嚟 嘅。应该都得嘅，其实 佢底口 嘅信徒。赌马赌波嘅人咧，坦白讲，有部分系十分之蠢。我够胆讲，如果我哋要收七百蚊啊，我都唔止收一百个收月费。 放了放 tips 出去，系嘛？ 即系起码寻日嗰两场就已经唔止值7000啦。 系 吓，嗰度值7000啦。你嗰个月净系中呢两场， 全香港任何一个马评家冇人够胆叫你买最新鲜。吓，76倍临场系咪？ 嗱，佢中咗啊！寻日嗱，所以今日有饭食。 即是咁，喂，如果当即系七百，俾700你嘅，咁我有一次呕到一棍咁样啊，都抵啦系嘛？咪即系咁。 喂，我 赌者心态就咁啫嘛。 我都免费贴出嚟噶啦，系嘛？即系当因为事前我喂自己我买都买唔切咧，点写得出嚟啊？系嘛？但系咧，你一般人老实讲啊，我自己赌马都好啦，我系唔会。收呢啲钱，亦都唔会叫人哋俾呢啲钱，因为咧系戆捻鸠嘅，唔系啊，系戆捻鸠嘅。喂，如果我真系中鸠硬啊，我同你讲乜捻嘢，我自己瞓个身落去买啦，70几倍， 即系连新楼都买埋， 1000蚊跳啊，买20000蚊落去有300万噶啦，我点解唔自己买啊？系咪啊？戆捻鸠嘅收你贴士啫，老实讲啊，俾一除咗买报纸之外，俾钱去买嗰啲贴士嘅人咧系弱智嘅，我够胆讲吓。是一定弱智的，你睇而家 Facebook 好多嗰啲乜咁嘅超跑大户啊，系嘛？跟住去派钱俾流浪汉啊，系嘛？去亲收马会120万啊，咁样喂，冚冷棒都系局嚟嘅啫。佢目的就系装鸠你个2800蚊一个月月费，系嘛？喂，收100个佢就有280万噶啦，佢就发噶啦，系嘛？你系闭翳嘅啫，佢冇闭翳嘅，佢一路富贵噶，系咪先？ 佢影出嚟嗰沓钱咪就 系 人入， 就系你入俾佢嗰啲咯。 2800唔系2800蚊。 系啊，出边好多。 屌你老味，如果2800蚊，我嚟自己做赌本，屌你老味，搵几只冷嘅，屌你老一路喺咁冧落去得啦，屌实中一场噶，屌唔使识啊， 芒果佬算平噶啦咁样。 系啊，比起超跑，比嗰啲咩超跑大户，芒果佬算平。 我谂翻起咧，以前美国有一招咧，去到我哋搵 十个人， 搵呢啲钱，搵呢啲钱，去搵呢啲钱嘅方法，就系话咧。你会咧俾啲 tips 你咧，你会连中几次，跟住你就会磅水俾佢噶。你有冇听过呢个方法？ 有，好简单啫嘛，搵200个人同佢讲，听日依个礼拜期指会升几多点，吓升1000点，跟住咧另外200人咧就话俾佢听期指跌2000点。 系啦， 跟住咧你有一次中嘅话咧，就有一半人中啦，跟住一中再拆开， 再用呢招， 拆到最后有20个死心塌地，哇，连中5口呢个神嚟噶。 跟住就会泵水俾你，然之后走得啦。 系啊， 跟住咪再嚟过咯，再从头玩多次咯。 系啊， 咁咪越来越多人咯。 香港有某个嗰啲自称大师嘅人都系做紧呢啲嘢啦，吓、啊。咁啊，我所以咧，我系同大家讲咧，赌钱嘅嘢咧就适可而止。就千祈唔好谂住瞓身，呢个世界冇必赢。马主，我话俾你听，我认识 十个九个输， 我认识马主啊，10个9个输到扑街，系俾啲练马师老点到扑街嘅。话俾你听，赢够硬，有某个姓高嘅练马师，香港得2个嘅啫吓。某个姓高嘅练马师，屌你谂咩？嗰场马未赢之前啊，就话佢老婆睇到啲钻石表，叫你帮佢买40几万。到赢捻咗啦，就轮到佢自己要买钻石表一对嘛。老婆有唔通老公冇咩？咁又要叫马主又买多只俾佢，系嘛？喂，赢场马你应份噶嘛？屌你吓，咁样都要屈嘅，系嘛？但系咧，你冇得拉仓啊！屌哥，出边啲马练马先个捻个都咁扑街噶啦，系嘛？跟住咧，话俾你听，赢够硬，最后咧，当然可能20-30蚊嗰啲可能有赢够硬啦。同你讲赢啊，99%输钱嘅，啲马主有啲输到服噶。我识得好多马主咧，已经赌到已经系每场只系买一嚿水就自己只马出，因为输到到扑街啊！镬捻镬个练马先话俾你知赢够硬，镬捻镬通知晒新闻之后，输捻完俾人屌老母，你个扑街！ 最主要咧就唔系赢输，系最紧要出去拉头马嗰张相。 系要 face， 因为真系嘅，好多已经输捻到服啦，唔够胆。 使乜做马主啊？拉头马。 我做芒果佬咪得咯，我根本系菠萝鸡嚟啫，系嘛？ 喂，呢集其实呢集我哋好多嘢讲喎，点解变咗屌你咁啊？净系讲 啲闲话， 系啊，讲股票，讲股票未讲啦，即系讲波啊，你又讲咗啦啊，4-0啦啊， 股票啦，股票买咩股票啊？即系 听日嚟紧个市，嚟紧个市应该系点？ 嚟紧个市都睇好多啲，即系都系向好多嘅。因为咧，你见香港今个礼拜得3日市，大陆嘅全个礼拜冇市。咁啊，而家全世界环球股市都系创新高，除西班牙之外，全世界都系。 贴近高位，美股直情创新高啦，三大指数。咁所以咧，嚟紧都系向上夹嘅机会，即系嗰个成分高啲嘅。我都同大家讲，而家依近依一两年咧，散户参与个比例好低，所以咧，而家基本上咧，所有货喺晒大户手上，又系任佢冇嘅，所以咧，同散户已经冇关噶啦呢个事。啊！冇听嗰啲出边嗰啲所谓专家讲啊，乜撚嘢乜撚嘢专家，根本而家个市就冇顶啊！我觉得仲有排升啊！嚟紧三日睇下有冇机会升一千点啦，睇下得唔得啦？呢个礼拜啊，咁啊，再讲翻即系你话而家楼市香港楼市都好畸形喎。嗱、啊，林郑又话谂好多招数出嚟啦、啊，又话要放宽嗰啲嗱居屋，又话唔使补地价，又话可以攞出嚟放租啦。咁啊，有啲网友问哇，有层居屋会唔会好大影响啊？咁样哇，得翻一分钟啊？唔系嘛？喂，好多嘢未讲喎。 系咯， 吓 楼都未讲， 系咧。咁啊，我哋见到即系有个问题啦，全世界咧，你谂下啦，加拿大楼市升紧，澳洲楼市升紧，加拿大同澳洲人口唔系多过香港十倍啊，多唔到十倍好似，但系 多唔到， 但系啲土地咧多一百倍唔止喎，系嘛？ 唔止，一千倍都唔止， 好大 系咯。咁点解加拿大、澳洲都升啲楼，咁香港要跌咧？我唔谂唔明，系嘛？如果讲土地供应多，就会令到楼价跌嘅。咁加拿大应该跌啦，澳洲应该跌啦。 啊，讲经济好，香港可能好过加拿大。 系啊，绝对好过啦。 啊，你而家你油价点保持平稳，佢都搵唔到钱。 加拿大搵唔到食噶，油价呢个水平，佢就赚几蚊嘅啫一桶吓。 咁、我咪问咯，屌而家好彩系五十蚊前后啫。吓，如果一跌到四十蚊，佢就要揽住你喊。 四十蚊啊，差唔多白做啊。 系啊，而家佢有而家有五十蚊就叫做屌你老母，美国佬啊维护住你嘅经济利益噶咯，已经 系 吓，枕长喺五十蚊至五十三蚊之间跳来跳去。 系 啊，咁但系点解个因素？屌你老母，佢哋啲经济冇香港咁好啊，但系点解香港会跌咧？就其实真系谂唔明。 系。哇！啱啱睇到香港另一个有个新闻，陈伟霆打入福布斯中国名人榜。当年唔识佢嘅黄晓明啊，只系高佢五位啫。我谂过多五年之后，黄晓明嘅排名会低过佢。过多几年，你黄晓明又老咗系嘛？人哋当打系咪？ 都冇当打噶啦，收档噶啦。即系陈伟霆 系咩？唔会，我觉得冇 快会收档啊。 系咩？ 啊，因为呢啲咁嘅虚名 打压港星系嘛？ 唔系虚名摆出嚟咧，到最后尾咧都系要你嘅收视去决定一切。其实黄晓明咧。好多年，即系最红嘅时候，即系叫出名嘅时候，就系凭一套叫做《上海滩》， 话 做许文强，跟住 但系做得唔好啊， 系啊，嗰个 丁力 其实做得好好，但系因为叫鸡，所以咧仲系叫咗人妖鸡，所以瓜咗啦。咁、但系问题就到呢、這个《神雕侠侣》，叫做有啲升势，而家基本上日日有咩大制作出过啊？咁你陈伟霆近期做嗰套咩电视剧啊？ 冇睇过，其实 同鹿晗啊嗰啲，而家即系嗰啲小鲜肉，人哋嗰啲先廿岁出头嗰啲，你郑源啊，喂，你都唔知喺边啦。人哋一出嚟，屌真系收得。你而家陈伟霆啱啱出嗰套，唔知俾边度拍住嗰个咩啊？孙俪嗰度打到扑街，直头销声匿迹，但系结局都冇收视，好现实嘅，唔系打压港星，系你未到就未到。系谷咗一个虚火出嚟，但你一样会回落嘅。 睇下之后个机遇系点样咯，或者可能电影 冇机遇，人哋已经系成个中国大陆咧向晒一啲二十岁出头或者廿一二岁，即系咧用韩国嗰度训练方式重新再嚟吓、啊。如果花旦嘅啲人成日话呀，杨幂好红，咪做晒咩所有嘅二三，即系要频频做，可以一年可以拍到三四套嘢嘅，有几捻大制作啫？未到就未到，你睇孙俪每年都拍唔多套，但系一行出嚟，全香港最红一定系孙俪，高你几班咧？郑即系有个叫郑丽颖嘅。肯定未 识啦！你头先讲嗰啲，我哋一扎名我哋都唔识，其实 就识杨幂咯， 杨幂就知道啦，系啦，孙俪唔知乜水嚟嘅。 啊，但系杨幂话咩四小花旦都系虚名嚟嘅，即系如果你喺搏杀期，你一年基本上拍咗有 百五六集嘅电视剧。 嗱，我哋录音嘅时候咧，道指已经创咗新高啦，标普五百亦都系啦。咁啊，纳斯达克咧就系、是、诶，又创新高咯！纳斯达克今日创咗新高咯，又三大指数创新高。 啲牛仔开始养得肥啦， 牛仔都变咗肥牛啦。喂，咁啊嗱， 讲咩咩咩咩？ 呢只 公公啊，咁啊呢只员都讲多句。如果咧未来呢个礼拜咧，你真系搞掂晒咧，咁我哋去边度食饭庆祝？讲清楚。 咁啊， 而家老屈先， 咁食饭好闲嘅，食饭食得几多钱咧？系系咪先？ 老屈定先啊， 呢啲冇话老屈定先嘅，食得几多钱啫？你食一餐饭系嘛？你西贡食咁食几千蚊，最多咪系咪先啊？ 听到未啦？啊，要多嘛？啊，我都望你，即系望你啊！心想事成 嘅，赢少少系嘛？ 赢少少咁，大家开心啊！ 唔系，即系我哋唔系真系嘅，因为咧，我赌咗太多年啦，我赌咗廿几年啦，系深知道咧，嗰个就系咧，千祈唔好粉身，千祈唔能够太有信心啊！赌乜嘢都唔可以有信心嘅，因为咧，你最有信心嗰口一定输。赌钱真系嘅，你唔好以为哇唔得，我信心爆棚，我粉身啦，冇得粉身嘅。好多时候咧，你系越去想赢咧，就越要输。你越系唔即系咧，唔系好觉咧，无心插柳先系反而有机会俾你赢钱嘅。你越系佢强求咧，好多嘢系真系整定，人有命水嘅。所以咧，赌博嘅嘢大家适可而止，即系唔好分身。话有人话俾你知嗰啲赢够硬嘅，或者咧叫你买 tips， 千祈唔好买啊！我都系奉劝，我哋亦都唔会行呢套，唔会行呢个方向，因为咧冇意思嘅。你收人哋钱，话俾人知 tips， 喂，老实讲，即系当然我哋都系比较大方啲啦。嗰啲嘢冇人会讲出嚟嘅。啲马坦白讲出嚟都冇人信啦，只能够买 WinPay， 你唔够胆买咩噶系嘛？喂，话俾你知，你都唔够胆买啊！坦白讲系嘛？之前我都贴过一只出嚟噶，170倍，睇到咪当你傻閪系嘛？一千九线呢啲马边会买啊？系嘛？最后都系跑第三啊，都赢唔到啊，系嘛？就系、是、咁样啦。咁啊，话呢节喂，我哋呢度又要圈咯，又够钟咯，咁啊变咗冇办法啦，唔加时咧，今日系假期咧，都大家早啲翻休息啦。 好啊， 系啦。咁我哋咧下星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